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112章事实。 吃饭的地方是李宇锦提前定好的，烛光餐，位于市中心最高建筑之上的一家旋转餐厅，可以俯视整个城市的景致，脚下踩着的透明玻璃能让人体验一把悬空的乐趣。餐厅中央，钢琴师正在弹奏《献给爱丽丝》，柔和优美的琴声入耳，缓缓地抚平人的心绪，让李琴叔心中那抹不安稍微地消除了几分。他微微仰头，认真地看向李宇锦。 如果不是因为我侄子的事情，我应该不会陪你来这里吃饭。 李宇锦拿刀叉的手一顿，若有所思地看了他一眼。 他成绩不错，在学校表现也还可以，转过去没什么问题，应该一年以后就能够成为正式生。 虽然是凭借李宇锦的关系，但李琴叔的侄子现在在学校仍然只能算是借读生的身份。 嗯，多谢。 不必客气，我知道你很不想同我提及袁子峰，但有句话我还是不得不说。 什么？ 我知道以你的性格肯定不会跟他发展更多的关系，但还是忍不住多嘴提醒你一句，希望你不要心软，选择跟他在一起。 李宇锦这句话命令的意思大过其他，顿时让李琴叔微微皱了皱眉头。他用刀叉又轻轻划了一下牛排，将其中一块送入嘴里，心情突然有些烦躁。抬起头的瞬间，也不知道哪儿来的一股冲动脱口而出的。 看来你还是自诩很了解我。 嗯？ 事实上我已经动摇了。 李琴叔想了想，干脆实话实说。 子枫他跟你不太一样，跟任何人都不太一样。他很好。是，我最开始的确也犹豫过，因为年龄，也因为他和你的关系。可越是接触，我就越明白，在感情这件事情上，有些鸿沟并非无法逾越的。当初我为了你都可以迈入悬崖，为了他为什么不可以？ 李宇锦脸色微变，竟然放下刀叉，用一种很复杂的眼神看着他。 小叔，不要告诉我你已经对他动心了。 一曲爱丽丝弹完了，到了换歌的空隙，大厅内顿时安静下来，两人的对峙在这样尴尬紧张的气氛中更是有点一触即发的意思。对视半晌后，李琴叔很是无奈地笑了笑道， 哼，说实在的，我不能否认我的确有些动心。 怎么可能？ 李宇锦眼神猛地一动，竟在一瞬间咬紧了牙关。 你把我们十多年的感情当成是什么？ 这句话难道不是该我来问你吗？ 李琴叔的眼神看上去罕见的冷漠。 你把我们十多年的感情当成什么呢？你把我当成什么呢？当成你的一条宠物？呼之即来，挥之即去吗？ 我从来没这么想过。你心思敏感，喜欢想太多。我阻止过你许多次，但终归也有阻止不了的时候。 所以你从不觉得自己有错，对吗？ 李琴叔放下刀叉，往后一靠，神色疲惫地开口了。 一段关系走到了尽头，原因是很多的，我们之间的事肯定不止你有错， 我也有错，但是我不希望你把问题全部都归咎在我一个人身上，这样对我很不公平。 李玉锦眼神微冷，看着他的时候似乎在思考着什么。 你确定你要跟袁子峰在一起？无论他做了什么， 他不是你。 李青书站起身，神色已经变得冷漠。袁子峰没想到厉于锦居然还玩截胡这招，他以为李青书只是自己提前回去了，却没想到是和厉于锦在一起吃饭，而且两人约的地方还是市区里最浪漫的旋转餐厅，可想而知厉于锦此时的目的到底是什么。袁子峰心里的火快把他给烧化了，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，李于锦抢了他爸妈，现在还来抢他的男朋友。完全没考虑过对于李于锦来说，他才是那个所谓的小三儿。尽管袁子峰追李青书的时候，对方和李于锦已经分手了，袁子峰几乎是以平生最快的速度赶到了旋转餐厅，往里面扫了一眼，就看到了坐在窗旁的李琴树和李玉锦，两人的桌子上还摆了蜡烛，这显然就是一顿浪漫至极的烛光餐了。李琴树站起身的瞬间，原子锋芒地冲过去，一把拉住他的手腕，就要往外面走。跟我走。李琴树还没从跟李玉锦的对峙中缓过来，就被人猛地往旁边一拉，整个人踉跄两下，险些摔倒。好不容易站稳了，他看向袁子峰。 哎，你闹什么呢？ 袁子峰黑着脸，一字一顿。李琴说，你跟这家伙一起吃烛光餐，是打算又复合吗？ 嗯，没，只是之前他帮了我点忙，打算感谢他一下。你别一副很生气的样子，看着挺吓人的。 李于锦沉默地看了两人片刻，突然站起身道：“ 袁子峰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小叔知道你接近他是因为我，会是什么样的后果？” 袁子峰脸色微变，似乎无意搭理李于锦，拽着李琴书就要离开。李琴书的手腕甚至被他拽出来一道青痕，看上去有点吓人。 我们走。 大概是袁子峰的表现奇怪，李于锦的神色又很郑重，李琴书终于察觉出一丝不对劲儿。他没有顺着袁子峰的意思继续往前，而是步伐一僵，扭头看了一眼李于锦，问道： 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做接近我是因为你？ 他胡说八道！你打听这么多干什么呀？不打算回去睡个七天八天的？ 李琴书看了一眼袁子峰，袁子峰突然觉得心虚无比，强硬地拉着他就要继续走。李琴书恍惚间已经意识到什么了。 接近我是因为李于锦。 因为厉于紧还能有什么缘由呢？李青书只觉得一瞬间自己的心像是豁然开了一个口子，冷风止不住地往里灌着。他深吸了口气，将袁子峰的手指一根一根地掰下去，略显苍白的脸看向厉于紧。 阿锦，什么意思？ 宝贝儿，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